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77集，英灵索命。 经纪人听了这些话的感觉，像是从娱乐圈恩怨情仇一下子跳到了恐怖悬疑片。但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他也无力阻止韩琦，只能问： 然后呢？ 然后大师就帮我做了法，把那个孩子压制住，变成了我的保护符，说是可以保佑我以后事业顺利。而且他还告诉我，今年我会遇到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会怀上他的孩子，而那个孩子是个福胎，有诸天神佛的保佑，会给我带来大富大贵。 你相信他的话？ 为什么不？自从上次他帮我做过法之后，我的事业的确有了很大的转折。原本你也清楚，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男星40出头还可以迎来第二春，很多女星30出头就会被取代。但是这3年来我的事业顺风顺水，非但没有颓势，反倒节节走高。连洪先生都说，自从我怀孕之后，他的事业又更上了一层楼，说我旺他。这不正好证明了大师说的没错吗？ 可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儿？还有上次飞机上。 大师说过，我现在怀的那个福胎是毗湿奴转世，能给我带来无穷的福气。但是因为如此，周围肯定也有很多心怀叵测的邪物觊觎，连原来被大师压制了的魔胎也可能受到福胎的诱惑，再次魔化成为邪物。果然又被大师说中了。我怀疑最近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些邪物想对我肚子里的孩子下手。 经纪人沉默良久，小心道： 琪琪，我不是怀疑你的说法，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真把孩子生下来？如果生下来之后洪先生不肯认，你要怎么办啊？让他背着富不祥的名声？你刚才也说了，女星的事业生涯很短，难不成你想冒着失去事业的危险，就因为3年前那个大师的一句话？ 我不知道，我刚打电话给大师的助理，他说大师在闭关，根本见不到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怕飞机上还有剧组里面发生的那些事情，就像大师说的，是冲着我肚子里的孩子来的。我又怕洪先生是在骗我，我怕这次是助理，下次就是我了。 经纪人也算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这些年没少遇见过奇葩事，可也是头一回碰见韩琦这种情况。他想骂韩琦怎么脑子不清醒，被一个外国大师牵着走啊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骂也没有用，只能努力想办法解决。 韩琦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这些事情很可能只是巧合，不是什么妖魔鬼怪。现在你先好好把戏拍完，我去找找这方面比较靠谱的师傅。你试着跟洪先生也沟通一下，如果洪先生愿意结婚，那再好不过，我们又可以趁着新戏宣布喜事，对你的宣传也有帮助。 洪先生不会答应的，我已经旁敲侧击过3-4次了，他那么聪明，不可能没听懂。他说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会给我一个惊喜，可我不敢把大师的话告诉他，他那么多疑，他肯定会去调查的呀，这样我3年前堕胎的事情也就藏不住了。 经纪人拿他没办法，事已至此，两人都在一条船上，只得安抚他： 你先不要想太多，这2天我问问可靠的朋友，你安心把戏拍好， 剧组里现在肯定人心浮动，你助理出事儿，那些狗仔肯定也知道了，别再给人把柄了。 挂了电话，韩琦依旧心神不宁。剧组给他和男主决定的房间是总统套房，原本是他跟生活助理一起住，助理现在还在医院做手术，这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就算把灯全开了，也还是觉得空旷渗人。他翻来翻去睡不着，余光一晃，好像看见一只小手从背后绕过来搭在他的肚子上，吓得他尖叫一声，直接从床上弹起来。两米大床的另一边全是洁白的被子，自然没有什么小手。韩琦的心头狂跳，惊悸未定，仔仔细细地将周围环境都观察了一遍，正慢慢地缓下心情，忽然又看见一只手从床边冒出来，朝他的脚抓过来。韩琦赶紧往后一缩，连滚带爬的惊恐下床，也顾不上穿鞋子，一口气跑到了门边。 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 韩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，但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大，而且是从浴室里传出来的。他战战兢兢伸出一根手指推开虚掩的浴室门，红，满眼的鲜红色，血从盥洗台溢出，把整个台面弄得血红一片，正一滴滴地往下流。盥洗台里躺着一个肉团，水龙头半开，水从里面缓缓流出，稀释了血，又让红色越来越多。韩琦惊呆了，忙不迭地要往后退，冷不防的脚下一滑，人跌坐在地。 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 悠远而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多日来累积的压力和猜疑让韩琦忍不住崩溃大哭。肉团已经成型了，小小的手，小小的脚从盥洗台里爬出来，掉到地上，啪的一下，血水溅上了韩琦的衣服。 不关我的事情，你别缠着我，你别缠着我。要不是钟焕，要不是那个渣男不肯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打掉你啊？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？你以为我愿意打胎吗？哪个女人愿意剁掉自己的孩子啊？可我要是把你生下来，我的事业就完了。你好好去重新投胎不行吗？为什么非要赖在我这里啊？ 肉团还没有皮肤，可是已经有了五官，小小的脑袋上，看似嘴巴的器官，一张一合，完全不像普通婴儿那样讨喜可爱，反而分外的惊悚。 是你把我的魂魄锁在玉牌里，让我走不了的。 是你先来缠着我的。我被你缠得没办法，我才让大师把你镇住。 妈妈，是你听了别人的话，想要我帮你守财转运。 宝贝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要什么转运了，我回头就找大师把你送走，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玩具，我以后都给你收，我给你立碑，给你买个风水宝地，我每年一定给你烧很多很多纸钱。你走，好吗？ 我不要钱。 那你要怎么样才满意啊？我什么都给不了 你肚子里是不是还有个小弟弟？我不走，为什么他可以留下，我不可以？ 韩琦睁大眼睛，整个人几乎贴上墙壁。 你别过来！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福胎，他能让妈妈大富大贵的。只要妈妈过得好了，以后妈妈才能给你更多的东西啊！你很懂事，你很乖，你能理解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啊！ 妈妈，我要杀了他，不能让他留下来。 别过来！ 安琪泪流满面，身体抖如筛糠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想要大声呼救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 惠姨光洗完澡出来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她从猫眼看去，外头却空无一人。换做别人，可能就以为是恶作剧了，但惠姨光皱了皱眉头，还是开门探头出去看了一眼，连一只苍蝇都没有啊。就在这时，她的后颈传来了一股凉意，像是被人趴在了肩膀上，轻轻地吹了一口气。惠姨光心头一惊，浑身僵住，慢慢地回过头，没有人啊。他手上一轻，前一秒还在手上戴的好好的玉镯子忽然断裂，摔在地上变成了好几截儿。头顶有滴水的声音，一滴液体落在了他的肩膀。惠姨光扭头，血在浴袍上缓缓地晕开，他猛地抬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啊，肩膀上也没有什么血滴，刚才的一切似乎是自己的幻觉，除了手镯的确碎成了几块。惠姨光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他们几个主演分布在不同的楼层，韩琦跟男一号理所当然订了总统豪华套房，他跟男二女三他们则在下一层的豪华套房，而他的房号跟韩琦的房号是一样的，区别只在于楼层不同，也就是说他上面的那间房应该就是韩琦的房间。他面色发白，咬着手指想了半天，终于下定决心拿起电话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